Thank you.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我是古月，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接下来请欣赏洛林马泽尔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门德尔松第五宗教改革交响曲。 Thank you. Thank you. 了。